来聆听今天的十点大陆机，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启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搬到了周日，一般来说周六才有故事，为什么今天是周日呢？因为总觉得在5月20号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好像感性一点会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就把故事留到今天讲。而今天的故事呢，又有一点点特别，是这不是杰克堂写的故事盒，而是很多你听上去似曾相识的名字或者是一段文字。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听得出来它来自于谁，也请你告诉我。和我们联系和收听收看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如果你想解放你的双眼，只享受那种听觉的享受的话，那你可以把收音机调到 FM98.2 或者其他的音频产品，用耳朵单纯的聆听。或者如果你很好奇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好奇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什么样的构造，我主播在推推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那么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达路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现在已经在十点达路机上看到了很多已经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比如福尔摩杰、坑人小帅人小帅哥，还有Tina 潮，还有 Moon 男人等等等等，并且感谢美美家候鸟的关注，还有你太假的关注，谢谢大家来到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不管你有没有约会，我们在十点大陆机的一个小时当中就算是一次互相陪伴和约会了。希望这一个小时你可以交给音乐，交给故事，交给文字。先来听首歌吧。让我想一想，对，歌单就在桌子上，但是播放的顺序呢却可以根据我们的心情来决定。比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YouTube Beautiful Day。 光听今天的日子5月20号就已经够美丽的了，对吧？Heart is a blue, shoots up through the stony ground. There's no room, no space to rent in this town. You're out of luck, and the reason that you had to care, the traffic is stuck, and you're not moving anywhere. You thought you'd find a friend. Beautiful Day 来自 YouTube。除了听音乐之外，我想在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有一个话题，就好像是三两好友坐在一个圆桌上，或者席地而坐，手里拿着茶杯或者自己喜欢的饮料，然后三言两语，这种感觉应该会很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在你看到的屏幕下方。当然，如果你选择的是收听的方式，我用声音的方式重复给你听。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不用爱字说爱你。在花椒上面又看到很多的朋友进来分享，比如说Cycle， 还有通宵变革你好，还有雅居料理叶君一等等等等，还有谢谢木男人为主播添加的标签，我看到了一个新标签，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高端玩家。是看到我这个现场有很多的操作的操作端，所以就显得非常高端吗？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走心，如何不用爱字说爱你，这就要需要技巧了。赛克说，我想带你吃火锅，诶，这好像算是一种。我记得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宋美丽也说，我们今天的许愿池的故事好像跟她和她朋友的故事很相似，就是约好了要吃火锅要吃串，结果约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约。我觉得今天晚上怎么着都得成型了，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好，刚才 Sack 的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Fly me to the moon， 有没有印象？我要把电乐稍微往下拉一点，然后再说哈。Fly me to the moon， 就是对，好好，见好就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换句话说，我想带你去月球。如果只是单听这样的一句话，你是没有办法把它翻译成我们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或者说，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只有那个真正懂你的人，他知道你要说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绝对不说那三个字。对，所以大家只要要用到那三个字的时候，就要用省略号和沉默来代替，好吗？就这么定了。带喜欢的人打网球，带喜欢的人吃火锅，好，这些都算加一分好了。还有吗？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欢迎大家告诉我。找到我们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粉丝团啊，或者可以关注杰克堂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快人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在上面找到我。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哦。好，杰克堂的故事盒马上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第一个故事是一封信。当我说开头的时候，也许你就已经可以猜得到了。你好啊，李银河，你走了以后，我每天都感到很闷，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每天想念着达西尼亚。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拿达西尼亚是来打什么比方，我要是开你的玩笑天理不容。我只是说，我自己现在好像那一位害了相思病的愁容骑士。你记得塞万提斯是怎么描写那位老先生在黑山里吃苦的吧？ 那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么可笑了。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每两三天就要找你说几句不想对别人说的话，当然还有更多的话没有说出口，但是只要我把他带到了你面前，我走开时自己就满意了，这些念头也就不再折磨我了。这很难理解是吧？把自己都把握不定的想法说给别人是折磨人，可是不说我又非常闷。我想我现在应该前进了，将来某一个时候我要来试试创造一点美好的东西，我要把所有的道路全试遍，只套你说算了吧王先生你不成为止。我自觉很有希望，因为认识了你，我太应该有一点长进了。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你劝我的话我记住了，我将来一定把我的本心拿给你看。为什么是将来呢？将来的我比现在好，这一点我已经有了把握。你不要逼我把我的坏处告诉你，请你原谅了这一点男子汉的虚荣心吧。我会在暗地里把坏处去掉，我要自我完善起来，为了你我要成为完人。有的故事不可以评论，说完了就要戛然而止，然后音乐起，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 有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番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是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城市少年来自 SHE。 谢谢花椒上面的互助小组，大家一问一答非常轻松愉快，真的好像是一场圆桌会了。也要回答一下苏拉家的寻儿，对，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谢谢苏拉家的寻儿为主播添加的印象标签，谢谢。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关于如何不用爱字说我爱你，让我看一看哈，有一点比较靠上了，所以要翻一翻才可以找得到。屠龙骑士，屠龙骑士在哪里？屠龙的勇士即使公主死了也依然在燃烧，这就是爱吧。说到屠龙骑士，想起了刚才，看来宋温暖应该已经发现了刚才这篇文字的出处是来自于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他们写了很多的情书，这是其中一封。一会儿看时间吧，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会再分享另外一个。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小贴士，因为在看到这篇情书的时候，以前其实没有特别的注意，而这次在读的时候发现他用到了堂吉诃德的那个比喻，因为那个发了疯一样的堂吉诃德想念的那个叫做达辛尼亚的女孩，确切的说是一个他想象中的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堂吉诃德对于那个女生只是模糊的一种印象，但是却对她倾注了无与伦比的无法自拔的爱。因为他认为一个骑士是需要有一个公主去拯救的，他觉得一个骑士是需要有一个在远方的爱人去想念的。所以王小波才在这儿又再强调了一遍说千万不要揣测我为什么要拿达辛尼亚来打比方。但是他越是这么说就越会让人会想，不禁去联想，有的时候爱情除了爱的是那个你爱着的他，还有那个爱着他的自己。哎呀，都说不能说爱，哦对，只要不说那三个字就可以，对吧？所以我刚才的表述没有问题，符合游戏规则。好，继续来聊天，说说对我们的主题就在这儿，如何不用爱字说爱你。这边有很多特别高级的留言，比如说这个叫药医的朋友，你呀可爱的像一只猫，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因为他你愿意成为一个充满梦想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一切都因为某个人。尘埃来自王菲。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在宇宙当中自己的渺小，渺小的像一颗尘埃，但是因为心里装了一份爱，所以才安定了下来。 一粒尘埃随风飘飘荡荡，风停落花上和他引起芬芳，被笔尖多记又尽在眼泪里忧伤。钻进树里的时候

时候爱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越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有幸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后来的我们，突然觉得感觉刚才那个歌的基调有点跟我们的主题不太搭了呀，明明今天是一个很温暖的状态，如何不用爱字说爱你？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就来聊如何不用爱字说爱你，很高级吧。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分享，我也希望听到你的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或者呢你还可以比如说有什么悄悄话啊想对我们说的，可以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在上面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屋里乔巴公子想听林俊杰的歌，但是因为我们的歌单是提前准备好的，但是没关系，看我准备了纸和笔，为了表示我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可以把乔巴公子的心愿写下来变成一个愿望清单，也许某一天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直播，然后就是来把大家想要去听的歌用一种点歌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嗯，我写下来了，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好，但是今天我们的歌单照旧继续， 同时我也想听你的心情故事，以及你这一句不用爱说出来的我爱你，看看其他人都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对，特别经典的《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看到林黛玉的时候，这个妹妹我见过的，虽然读不出男生的那种感觉，但是那种稚气还是有的吧。就好像那首歌嘛，在梦里，在梦里见过你。好，看看很多的词人，写歌词的人都是很擅长，因为你想整个一首情歌它总不能一直都是爱你爱你什么的吧，所以呢怎么才可以用另外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出这三个字，就显得很关键了。姚谦，每一天睁开眼看到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如果在我读的这某一句话当中之后，你有一种心动的感觉，触电的感觉，或者是汗毛竖起来然后起鸡皮疙瘩，那估计就是触动到你的内心了。继续，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才不来。这是来自张爱玲哈。今晚的月色真美哈，这个经常会说了。所以说英国人不是以前咱们就是比如说学英语的时候经常会说英国人真的很喜欢讨论天气，所以这一点应该在他们那里就不适用了，但也没准儿。王家卫的电影当中这样的台词有很多，类似于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没有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我知道不久我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我觉得好暖。 1, 2, 3, 4 来自 Faced。 我很喜欢的一位像精灵一样的女歌手啊，看了一下时间，好像时间不多了。关于如何不用爱字来说爱你，我相信你们已经领悟到整个啊我们这个主题的精髓了。所以如果辗转反侧思来想去，还是没有准备好要把爱意表达给另外一个人听，没关系啊，就可以借鉴我们刚刚说过的一切，或者记住这个核心的中心思想，不用爱字说爱你。如果对方有情你有意，那么这样的表达方式一定会让你们的距离更近，他也一定会懂的。节目的最后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但是出于保险起见，我就把它当做最后好了。因为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甜的微博，就是男友的睡前故事，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哈。我看了前面的几个，然后还有没看完的一条，不如就把它当做今天晚上的睡前故事，当做十点答录机的睡前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是睡个好觉，还是在睡觉之前给某个人发一条信息，不用爱字的说爱你。开始讲故事咯。因为我也是刚刚看，所以相当于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在很远很远的南极，有两只快乐的小企鹅，一只个子大就叫它大个，一个身材很苗条就叫它小美。大个和小美是一对快乐的情侣，他们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虽然这里很冷，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属于自己的天堂。不仅食物充足，邻居们也都很好相处。懒洋洋的海牛常给他们送来深海里不常见的怪鱼，味道还不错。停不下的海豹老是给他们鲜美的海参，说是抓太多吃不完。看得出来，大个儿和小美不仅生活得很富足，还很受邻居欢迎。这还得起源于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曾经他们的领地并不像现在这么大，而是一半属于小美，一半属于大个。他们俩每天都傻呆呆地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还老是挂着傻傻的笑容。虽然没有人因此歧视他们，可是他们依旧觉得很自卑。而且很巧的是，他们两个说话都有点点结巴，所以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两个人就有点不舒服。他们都认为对方的走路、表情、说话是在学自己。就这样，时间长了，两个人的火气憋得越来越大。一天，小美对大个儿说：“傻傻傻傻傻大个，你也是个企鹅，你敢和我比抓鱼吗？”大个既不高兴又不服气：“有什么不敢的？我可是这方圆百里最厉害的抓鱼能手了。”哼，小美也火了。你学我说话不算，最厉害就最厉害，还是最最厉害的。于是他们两个每天都要进行一场抓鱼比赛，但是大个儿却每天都输给小美。小美总算出了一口气。时间久了，小美有点奇怪，为什么大个儿每天都抓不少鱼，看起来他除了讨厌也不傻呀。于是一天早晨，小美偷偷地跟在大个儿后面，发现他的抓鱼技巧要比自己厉害得多，体型大，抓到的鱼也更大。可是他为什么老是比不过自己呢？一直到了傍晚，大个儿上了岸，小美才发现了大个儿的秘密。原来大个儿把最大最好的鱼挑出来，给东边年老体衰的海象爷爷送了一点补身体，给西边走不动路的企鹅奶奶送了一点解解馋，给北边生病的小海豹送了一点治病，给南边眼睛看不见的小海豚送去一点当零食。本来满满的兜子送完以后，已经不如自己往常抓的三分之一多了。小美晚上带着最好的海鲜粥，不好意思地敲开了大个儿的门，来跟大个儿说起道歉。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旋即又都羞红了脸。从那天开始，南极 就没有小美的领地和大个儿的领地了，却多了一片助人为乐的企鹅之家。噔噔，原来是这样的结局啊！所以我是跟你们同时知道结局的，有什么感受呢？其实这个故事是不是精彩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怎么表白，不如就跟他说，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啊，看来还有时间，那就播首小甜歌吧。好歹也得应个景嘛，既然我们都不说这三个字，那就让歌声代替我们说好了。 yeah, oh, yeah, la, la, la, la,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 说周星驰喜剧之王当中那句台词，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作为一个女生好像说不出来那种气势，但大概在我说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脑补到了对吧。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关于如何不用爱字说爱你，怎么样，精髓核心精神已经掌握到了吗？那等到节目结束之后你就可以变着花样的去告白了。那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我是杰克堂。不知道今天的晚上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情绪呢？最后一首歌让我想一想，这个吧。我应该为这首歌加一个什么样的前缀呢？这首歌的名字叫 If We Try， 如果我们试试。试一试意味着在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只是试一试，我就试试，本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不用爱字的表白，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好了，说到底就是我在怂恿你嘛。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下个周六再见。来自 Don McLean， If We Try， 如果我们试试。 When I see you on the street I lose my concentration Just the thought that we might meetCreates anticipation. Won't you look my way once before you go? And my eyes will say what you ought to know. Well,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And I don't know if it'll work out right. But somehow I think that it just 我看到了一颗爱心巧克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表白方式吧。 Faces come and faces go in circular rotation But something yearns within to grow beyond infatuation Won't you look my way once before you go And my eyes will say what you ought to know Well, you've got me standing deaf and blindJust a state of mind And who knows what it is that we might find If we try